攻读厄泽克尔先知书第六章。上主的话传给我说，人子，你要面对以色列的群山，讲预言攻斥他们，说，以色列的群山，请听物主上主的话。物主上主这样对高山、丘陵、山溪、山谷说，看，我要使刀兵淋雨你们，荡平你们的丘坛，破坏你们的祭坛，打碎你们的太阳柱，并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之前。我还要把以色列子民的尸体放在他们的偶像前，把你们的骨头散在你们的祭坛周围。在你们居住的地方，城池变为荒野，丘坛遭受破坏，为叫你们的祭坛也成为荒凉，变为废墟，偶像被粉碎，被消灭，太阳柱被打碎，你们所制造的东西都铲除净尽，被杀的人横卧在你们中间，如此你们要承认我是上主。当我把你们分散到各国时，我还要把一些幸免于刀兵的人残留在异民中。你们被掳到异民中的移民必要想念我，因为我击碎了他们好淫而背弃我的心，也击碎了他们好淫而随从偶像的眼睛。那时他们必要为了一切邪神所行的事而自怨自哀，如此他们会承认我上主所要对他们施行惩罚并非空话。物主上主这样说，我要拍手顿足地说，祸在以色列家，因了一切丑恶的罪行，他必要亡于刀兵、饥荒和瘟疫。远处的要死于瘟疫，近处的要丧身刀下，剩余而被围困的要死于饥饿。我必要这样对他们发泄我的怒火，几十被杀的人横卧在他们的地坛四周，在他们的偶像中间，在各高山、各山顶，在各绿树下，在茂密的樟树下，即在他们给各偶像献香的地方。那时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我要伸手打击他们，凡他们所居之地，我要使田地变为沙漠和荒野，自旷野直到黎贝拉，这样他们必承认我是上主。